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卓然兄 Carmen， 今晚我哋建筑二讲香港嘅城市规划嘅发展咧，就嚟到一个议题咧，我相信咧，即系今时今日咧，有好多人都会讨论，就系咧政府发展土地同埋一啲商业因素之间嘅一啲嘅关系。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其实呢即係商业嘅因素，尤其是一啲嘅大企业啊、大公司啊，对于成个香港嘅发展嘅面貌呢，係扮演住一个点样嘅角色。我諗从香港开埠以来直至到今时今日呢，呢一个商业嘅角色呢都係非常之重嘅。 但我哋喺讲香港嘅商业力量嘅推动之后呢，先从可能 general 啲嘅历史嘅观点去讲解一下，可能会有帮助。首先第一样嘢就係呢，所有嘅世界发展嘅力量里面呢，即係商业嘅因素呢，喺即係晚近嘅我哋历史研究里面，其实越嚟越受重视嘅。点解呢？因为我哋以前可能呢就讲嗰啲大嘅力量啦，帝王将相啦，佢哋点样去改变嗰个历史。咁但係一讲到去一啲嘅城市发展啊，一啲嘅地方嘅发展嘅时候呢，我哋会发觉原来係一啲即係民间嘅力量呢，反而先至係推动呢一啲嘅社会发展入面啲好中坚嘅一啲嘅实力。咁嗰啲所谓嘅大商家或者叫大妈沙，咁你话系咪民间力量呢？都非政府嘅力量啦。但同一时间呢，即系喺以前嘅情况呢，亦都有啲含混嘅。即系究竟佢哋系咪真系完全系好弱势啊？好似好普通啊，又唔算得上。所以喺中间呢，就系有两样嘢。就第一就系我哋见到就系商业经济发展嘅力量呢，渐渐被历史书写成为一个好重要讨论嘅部分啦。第二就系话我哋都发现呢，呢啲嘅商业嘅力量呢，原来从来都唔系咁纯粹嘅。即系我哋话喺呢个高层嘅管治嘅格局里边，我哋原来发现咧，商人咧喺好多地方嘅发展咧嘅决策上咧都占有一席之地嘅。举一个简单嘅例子，我哋话其实开埠早期，其实我都讲过啦，军事力量其实相当强啦喺香港。咁而其实英国海军从来都唔系香港嘅行政体系去管，英国直属嘅。咁有咩证据证明嗰啲力量其实系薄弱啲嘅咧？其实相当简单嘅，就系话咧，其实头几任嚟香港嘅港督咧，嚟到香港咧，其实系冇自己嘅府邸嘅。咁佢哋咧系要靠租别人嘅屋咧嚟居住嘅。咁譬如前几日咪总督有租过坚啦，即系坚岛嘅坚啦，即系曾经嘅教署署长，同埋都系港督嘅，佢住嘅地方咧就曾经系租过俾第二任嘅港督戴维斯。咁简单讲系咩咧？就系其实佢哋嚟到咧都系好似头闲至散咧，边边地咁样。咁边啲嘅地方有官邸咧？官邸就系我哋之前上两集讲过军事，譬如话即系今日嘅柴郡博物馆咧，就系以前嘅三军总司令官邸咧，就反而早早咧就已经准备好噶啦。咁背后代表啲乜嘢咧？就系话其实军事嘅力量啦。商人嘅力量啦，咁其实喺之前都讲过啦，喺正式签南京条约之前，佢哋已经喺香港分紧地，代表啲咩呢？就系商业嘅力量同埋军事力量咧，先至系早期香港发展嘅主要动力，而行政嘅部分咧，其实咧喺咁嘅格局之下咧，佢只系香港嘅第三力量嚟嘅。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讲今日嘅讲呢个商业发展史咧，更加明白即系点解嗰个推动力啦，个中间个推手啦，同埋点样商人为咗发展方向，点样推动政府去执行佢哋心目中想要嘅啲政策。咁喺今日咧，可能会阿嘉文会讲到好多呢啲嘅讨论嘅。 系啊，我哋睇翻咧，究竟大英帝国点解要建立殖民地咧？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围绕呢两个原因嘅，就系军事，即系建立个军事力量啦，同埋咧建立呢个贸易，即系离开即系欧洲呢个范围里边咧建立贸易呢个力量嘅。咁所以咧，头先阿卓然讲就觉得好啱啦，就系话喺香港早期嘅发展咧，我哋见到咧最大嘅力量咧，即系都系呢个军事啦、商业啦，同埋咧政府咧呢三方面咧不断喺度角力嘅。 咁而喺我哋讲返去喺好早初期，即係头先卓彦卿都有提到啦，就係开埠初期南京条约签订之前都已经有一啲嘅即係卖地呀嘅情况出现。咁就可以睇到其实呢个商业嘅力量好早就已经係即係喺香港呢个城市入面係发展緊。咁但係我諗从商业嘅角度係冇乜城市规划嘅諗法㗎嘛。即係佢哋只係发展自己个商业帝国点样赚多啲钱。咁我哋如果讲返成个香港嘅城市规划，咁系应该由政府牵头啊，跟住再点样一步一步发展落去咧？ 嗱，其实最开初嘅时候咧，我哋话点解即系香港会有一啲商人咧？谂翻咧，就其实就系因为即系当时鸦片战争爆发咧，咁有好多咧喺广州经商嘅即系英资嘅洋行咧，佢哋为咗避难咧，就即系逃咗嚟香港啦。又或者本身咧，其实喺澳门咧，亦都有一啲嘅洋行驻扎咗喺度嘅。咁啊，当日咧英国人侵占咗香港之后，决定买咗香港嘅土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咧大部分嘅洋行都是买了中环或者是湾仔的土地，因为金钟就被军部霸了的。咁本来就相安无事，咁但是因为香港的地实在是太少，咁以致政府就觉得，哎，香港就不够地发展，除了向山同埋除了向上环啊西环那边去扩展开去，其实政府就觉得是需要有一个填海的计划的。不过最初这个填海计划就受到这些英国的或者是外资的商人反对的，就正如即阿杰你所讲啦，对佢哋嚟讲咧，最紧要系做生意啊嘛，佢就冇谂过咧个城市应该点样发展起嚟。特别系咧喺1850年代，当政府提出咧系想咧即系喺中环填海嘅时候咧，当时买咗即系中环海皮嘅地嘅商人咧，就当然系反对啦，因为佢哋即系本身系买咗海皮嘅地噶嘛，你填咗海，我咪冇咗嗰个海皮咯。 同埋佢好多嘅贸易都系靠船队噶嘛，所以如果你冇咗个海边，冇咗个码头，可能佢哋个生意影响，即系仲要加一段嘅陆路交通先至做到生意，咁就对佢嚟讲成本都大好多。 货仓唔靠海就已经唔再系货仓啦，对当时船运为主嘅香港嚟讲，咁所以其实嘅海岸线咧，其实就系一个生命线嚟嘅。咁而海岸线喺香港嘅情况咧，你冇办法唔向外延伸嘅话咧，其实你冇路可行嘅。咁即系简单讲就系话咧，政府系需要靠更加多嘅土地，然后卖地去赚出重要嘅收入。咁之前都夹数都讲过，卖地嘅收入好重要，但系对于商人嚟讲咧，海岸线拥有嗰个海嘅范围咧，先系重中之重。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就有一个即系冲突所在啊。点样可以满足到商人可以继续保留海岸线俾佢上落货嘅呢个谂法啦，同埋呢个方便之处啦，但同一时间又可以满足到即系对商业中心区同埋对于卖地即系政府呢一个嘅需求咧。咁中间呢个矛盾咧，喺嗰阵时睇落咧，就应该好似解唔开咁啊。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啱啱我哋讲到就係呢个政府又想去填海去创造多啲嘅土地，同一时间买咗海皮嘅啲大嘅商家，佢哋就唔想政府填海，因为就喺佢哋个水路嗰度公司前面填咗海啦，咁佢哋就做生意方面就比较困难。咁两者之间其实有冇得倾嘅呢？ 最後咧就結果咧，即係中環點解可以即係發展起嚟咧，都全靠咧即係有人咧即係成為呢個中間人，即係幫政府同埋呢啲即係商人咧去即係做一個斡旋嘅角色嘅。呢個人咧就係保羅遮打，佢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喺中環都擁有一啲地嘅人啦。咁啊唔單止中環，其實佢當時咧亦都咧喺九龍咧買咗一大笪地咧，就成為之後嘅九龍倉嘅。咁啊保羅遮打咧就當時就認為咧中環咧其實係非填海不可嘅。咁主要佢點解覺得中環需要填海咧，有几个原因嘅。嗱，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我哋上一集咧都讲过，19世纪末咧，香港系爆发咗疫症嘅。咁啊，当时咧成个中环咧其实好挤迫嘅，人口啊好多嘅。咁啊，其实土地咧就好缺乏嘅。咁啊，当然就需要填海咧，先至可以增加到土地嘅供应啦。第二就系话爆发疫症嘅时候咧，当时咧 上一集咧，阿卓然都提過有個查維克報告，咁呢個報告就講咗咧，就話喺即係一個維多利亞城咁高密度嘅城市裏邊咧，排污咧其實係好緊要。咁所謂排污其實都係將啲污水排出去大海嘅，所以咧其實咧即係政府咧係好想咧即係重新咧整理過即係海邊個發展，令到咧排污個系統咧係有改善嘅。咁第三咧就係保羅遮打咧，佢就發現咧中環嘅海邊咧，其實個水深咧就唔夠嘅。如果咧即係一啲大嘅船咧想入到嚟維多利亞港咧，其實佢拍唔到埋嚟嘅，因為即係中環其實個海床咧比較淺嘅。咁最好咧就係填開啲，填出去，咁去一啲比較水深嘅地方咧，以至呢啲大船咧就可以拍到入嚟。咁基於呢幾個原因咧，其實保羅遮打咧就覺得咧中環係必須有填海嘅必要嘅。 係啦，依一度咧可以補充幾點嘅。第一樣咧就係就啱啱講到船嘅問題啦。我哋話喺19世紀中1850年前後啦，到到1900年依50年咧，其實係世界海洋嗰個船嘅發展史一個關鍵嘅一個時期。點解話關鍵咧？就係話咧，其實兩樣技術嘅，就係話一個全鐵嘅船嘅技術，即係話由龍骨啦、結構啦，都係全金屬嘅，就改變咗以前可能有啲係鐵皮加木結構嘅一啲船啦。第二咧就係話嗰個嘅發動機嘅一個技術嘅改善，即係令到咧嗰啲船嘅排氣啊種種嘅唔同有一個完全革新嘅面貌。咁喺一點上面咧，其實甲午戰爭裏面中日嘅船咧，佢都有相當嘅體現嘅，即係話喺嗰幾十年裏面咧急劇轉變。咁我哋正話講到即係打測量水深個問題，就係隨住呢啲鐵甲船嘅增長咧，其實整個船個載客量啊、貨運量啊、速率咧，同以前咧都完全唔同。咁呢個改變係好急速嘅。咁如果我哋認為政府有能力去應對咧，其實係諗多咗嘅，因為其實根本上唔知。第二個咧要補充嘅咧就係我哋一直都認為啊，政府有規劃嘅紅心，然後咧即係啲商人咧就為咗逃離。其實我諗咧就調翻轉，應該啱啱相反。其實咧喺我哋見到嘅呢啲嘅大型嘅商業帝國，其實佢哋先系真正嘅用家，佢哋先至会知道点样去发展一个地方，对于嗰个地方咧系最有改善。喺商业嘅角度嚟考虑，咁简单讲就系，如果系商业中心，咁佢发展商业得好，咁当然系对于嗰个地方系最好嘅一个谂法啦。咁而反而政府咧，其实只要解决到财政嘅问题咧，其实好多其他嘅问题佢就唔会太介怀嘅。咁所以喺譬如遮打呢啲嘅即係所谓当时嘅大玛莎咧，其实佢哋谂法咧系好有远见嘅。譬如遮打啦，譬如佢嘅好有摩地啦。第三點就係佢哋嘅呢啲嘅族群係咩族群？我哋話其實當時嘅早期，即係1900年以前嘅好多嚟香港嗰啲族群咧，其實都係喺即係簡單講就係當時英國本土咧，未必係相當重視嗰啲族群。咁譬如話遮打同埋摩地咧，其實都係印度嘅出身嘅人嚟嘅。咁譬如喺印度啦，一啲人啦，譬如蘇格蘭嘅一啲人啦，咩愛爾蘭嘅人啦，或者其他即係英聯邦世界裏邊嘅唔同族裔嘅人咧，好多人咧都會嚟香港咧，視為一個發展新天地嘅一個嘅諗法。咁當然都有一啲所謂嘅葡人啦，即係葡人嘅後一代啦，我哋叫佢做歐亞或者叫土生葡人啦，咁佢都會喺嘗試喺香港度發展。咁呢啲咁多元嘅面貌咧，喺早期嘅香港其實係見得到。咁而我哋都好容易會忽略咗啊，以為啊呢啲嘅大媽沙就係我哋所謂嘅啊，我哋攞個人號嘅鬼佬咁樣。但其實認真地諗下咧，其實佢哋嚟香港咧，都係嘗試去尋找新天地嘅，即係唔同嘅呢個族群。咁喺咁嘅角度之下咧，你都見到當時香港嘅豐富嘅面貌。咁一開始你都未必淨係話得所謂白人同埋黃種中國人嘅兩邊嘅力量喺度。 咁啊，遮打佢想推動呢一個填海嘅計劃啦。咁相信中間亦都佢要面對住唔單止話政府財政問題，同埋亦都有其他商家佢哋考慮緊自己嗰個商業角度。自己的商业利益啦，阿遮打后面扮演住咩角色？又之后件事又发展到系点样嘅地步？ 其实咧，阿遮打咧要推动呢个填海计划咧都唔容易嘅，佢系咧足足用咗2年时间咧去游说咧各方面有份嘅持份者嘅，甚至咧其实佢系要翻去英国咧向英国政府咧去游说嘅。咁当时佢嘅谂法咧就系话，好多人反对填海就因为佢唔想冇咗自己海皮嗰个地啊嘛，因为佢哋好希望系可以用到海边。咁如果你向外填出去，佢就变成咗内陆，咁佢就冇再即系有以前嗰个利益啦。咁所以咧，保罗遮打嘅谂法咧就系话呢个填海计划咧就采用一个好似公私合营嘅模式啊，就系政府同埋呢个海皮嘅地主咧一齐合作夹钱嚟填海嘅。咁嗰啲地主夹咗钱之后咧，填咗海之后嘅土地咧，其实佢就可以向海嗰边延伸出去。咁即系话咧，其实填咗海佢系夹咗钱啦，咁但系佢又得翻啲地嘅。咁样嘅做法咧，就令到一方面咧政府出咗少啲錢啦。第二咧就係話嗰啲外資商人咧個反對聲音就會低啲啦，因為其實佢就可以延伸佢嘅土地咧出去一個新嘅即係海岸線嗰度啦。 咁就係幾方面都得利啦。商人又有返個海邊，咁同埋佢自己嘅一啲土地亦都多咗，可能喺貨倉呀或者各方面都可以安排得多咗。政府又可以出少啲錢，咁叫做三贏局面㗎喇，可以話。 係呀，政府除咗出少啲錢之外，其實即係個填海個範圍多咗出嚟嘅陸地呢都歸政府嘅。咁所以其實政府都多咗地呢可以再賣出去。 但我哋見到中間嗰個決策嘅過程呢，其實即係佢要去遊說呢相當多嘅部分嘅。即譬如話當時嘅立法局啦，其實一樣要經三讀通過，有種種幾啲嘅填海嘅法案啦，種種嘅具體嘅部分咧，其實咧遮打咧喺中間都有大量嘅劃船嘅工作係要做。第二咧就係話咧，即係其實當時咧遮打佢喺做呢個填海計劃嘅時候咧，亦都做咗好多嘅集資。咁呢個集資嘅過程裏邊咧，除咗淨係即係所謂英資嘅商人之外，亦都有一啲嘅華商咧係從中參與嘅。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咧，即係嗰個推動香港個變化力量咧，隨住商業集資嚟睇咧，佢就唔只係一啲所謂嘅大媽沙，一啲外國人去推動，其實佢係一啲資本嘅推動，而啲資本嘅推動咧，其實係用股東制去做。咁我哋都見到咧，喺依個整個嘅填海計劃嘅前後咧，其實咧係有相當多嘅人係質疑啊，究竟會唔會因為咁咧嘅生意唔好啊，條數計唔到啊，或者個增長唔夠其他勁啊，匯豐好犀利喎，你唔夠犀利喎，咁不如我唔買你嘅股票啦，即係咁。咁簡單講就係、是、其實佢哋背後力量有冇制衡啊，有冇人係想佢更加做得多啊？其實有。咁所以喺依啲嘅力量講出。市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其实佢点样平衡各方嘅力量咧，其实佢系做得都几精彩。仲有一样嘢咧，可以补充嘅咧，就系喺遮打佢即系做咗呢啲填海计划，佢整体之后咧，我哋其实见到嗰个嘅中环嗰个面貌咧，佢起咗一啲四五层高嘅一啲嘅楼宇啦，系一种即系相当即系英式嘅殖民地风格嘅一啲嘅楼宇啦。咁而家今日睇到个相片见到咧，其实我自己即系个人嘅感觉啦。嗰、那個嘅中環嘅區域咧，就係相當之美麗、相當之可人嘅一個地方。咁我認為，即係我哋講建築、講規劃一個商人推動可以做到咁美好咧，喺個咁偏遠嘅殖民地，有咁好嘅一個地方，其實都係值得讚歎嘅。 罩眼睇落去嗰啲舊相片咧，嗰、那個嘅海邊嘅感覺，即係都有少少依家威尼斯嗰種感覺，即係嗰啲嘅建築嘅外貌同埋一個咁寬闊嘅一個海港望過去。咁同埋咧，即係當然啦，我哋就講保羅遮打佢喺呢個填海嘅工作上面都落咗好多嘅力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唔好忘記就係佢自己都係商家一名嚟嘅，即係我諗呢個推動底下，佢自己都有利益喺度嘅，即係唔係話佢係一個好。偉大地係為整個城市建設或者規劃咧，而去想一個好好嘅方案，或者即係。當中佢都係在商言商，佢可以從中係得到一啲利益。咁呢方面大家即係可能都我諗可以留意嘅。 其實咧，即係阿保羅遮打咧就好醒嘅。咁佢喺提出呢、這個即係、就是、中環填海計劃嘅同時咧，佢自己咧亦都同即係怡和嘅大班咧夾粉咧就成立咗一間咧即係地產公司，就係、是、今日嘅即係置地公司咯。咁佢哋呢間地產公司咧，亦都咧喺中環咧。即係填海計劃之後咧，就買咗大量嘅地，就成為咗今日咧中環嘅一個大地主。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中環填海之後個規劃咧，其實呢個填海工程咧就將咧中環嘅海岸線咧由德輔道中咧擴展咗去干諾道嘅。咁啊個範圍大約喺邊度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睇今日嘅匯豐銀行總行個位置咧，就係、是、當日嘅海皮啦。即係原本嘅匯豐銀行咧，就應該即係喺海邊嘅。咁佢就直接咧就將呢、這個即係、就是、土地咧填到去即係。就是而家嘅皇后像廣場嘅尾啦，咁呢大塊嘅土地咧就係即係填出嚟嘅。填咗呢個土地之後咧，就加咗一個新嘅皇后像廣場啦，就喺匯豐銀行之前啦。咁我哋見到咧呢、這個皇后像廣場咧亦都好有趣嘅，就係話咧皇后像廣場，我哋見到佢嘅西面咧，其實咧就起咗好多咧頭先阿卓賢所講嘅四五層高，即係好歐陸式嘅好靚嘅一啲嘅即係建築物。咁呢啲建築物其實咧大部分咧都係咧阿保羅遮打嗰間地產公司咧所擁有嘅。咁包括咧今日有啲已經拆咗啦，但係咧個位置咧，大家可能都會認識嘅，就包括咗咧有太子行啦、皇帝行啦、皇后行啦，即係今日嘅文華酒店啦、聖佐治大廈啦、亞歷山大大廈，話呢啲全部喺中環咧，即係最巨型嘅即係發展嘅建築發展咧，其實咧都係咧即係阿保羅遮打嗰間地產公司咧，因為填海計劃咧而買咗呢啲咁大嘅土地。 係都可以講一段即係小插曲啦。喺香港即係啲文化，如果對舊文化有認識嘅或者有興趣嘅朋友咧，都會知道咧，即係以前有所謂告羅士打酒店嘅，同埋告羅士打即係一個可以行嘅一個地方啦。咁就係、是、其實就係文華嘅前身啦。 咁嗰度咧就亦都係即係遮打佢公司嘅一個嘅建設嘅項目。咁而嗰個咧都係早期香港人咧想嘗試過一啲哇好似好高級浪漫嘅生活嘅時候咧，就會嘗試去嘅。譬如劉以暢走逃咧，即係都寫過好多次佢過羅斯打食牛扒嘅，寫咗相當多次。咁有一有錢有稿費就去。咁其實背後就係講緊即係當時即係香港人覺得誒、富貴生活或者有錢生活咧，就係一種咁樣嘅面貌。所以商業嘅發展嘅背後就係一樣嘢，就係佢呈現咗某一種即係香港繁華生活嘅面貌喺度。 所以呢次嘅中環填海計劃其實係香港嘅即係城市發展史裏面呢係好緊要嘅，因為佢就真係將中環呢變成咗呢一個好似國際大都會嗰個模樣。 保羅遮打亦都喺呢一次嘅填海工程入面就出咗好大嘅力啦，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都見到中環嘅遮打道啦，以及係遮打花園啦，咁都係以佢命名嘅。咁所以我哋都睇到一個嘅外商喺香港嘅城市規劃方面，其實都可以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嘅。 藝我嘅古城，傾佢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啱啱咧，我哋喺上一节嘅时候咧，都有同大家提到保罗遮打啊，咁呢一位嘅商人咧，喺香港开埠嘅初期咧，喺城市规划嗰方面咧，都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啦。尤其是佢喺推动填海工程方面咧，可以话系都花咗好大嘅力气啦。咁除咗保罗遮打之外咧，又或者系除咗佢嘅公司之外啦，吓当时嘅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外资企业咧喺度做贸易嘅。咁而佢哋咧对于香港嘅城市规划咧，亦都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嘅。除咗啱啱所讲嘅保罗遮打之外咧，另外一位人物咧都好出名嘅，即系今时今日亦都有啲地方系以佢去命名噶啦。咁呢位人物咧就叫做威廉渣甸啦，咁啊亦都系怡和洋行嘅创办人之一啦。咁呢一位人物咧，我相信同埋佢嘅企业咧，喺成个香港嘅发展方面咧，都系举足轻重。卡文 系啊，怡和咧就当日喺香港咧系即系四大洋行之一嘅，咁喺香港咧第一次賣地嘅時候咧，我哋之前嗰兩集都講過，第一次賣地嘅時候咧，其實怡和咧就買咗咧，即系而家咧即系灣仔銅鑼灣嗰一帶嘅好大笪嘅地方嘅，咁就當時咧嗰笪地方就稱為東角嘅，咁啊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啲舊嘅地圖啊或者舊嘅相咧，就發覺咧其實東角呢個位置就好容易認嘅。嗱而家我哋可能咧即系香港就好多填海工程，我哋就睇唔到啦。其實以前咧嗰啲舊嘅地圖咧就會見到咧。整个港岛的海岸线突然间有一忽的地方就突了出来，那一忽地方我们就叫东角，其实就是现在湾仔铜锣湾大坑那一带的地方， 同今日嘅東角道或者東角中心係咪同一個地點？ 嗱，亞灣其實洛克道個尾咧，就係當時嘅東角嗰個位置。即係其實洛克道嗰個兩邊咧，你見到洛克道好奇怪嘅。今日如果你發覺銅鑼灣邊嘅張張，其實係骨頭路嚟噶嘛。咁但係其實當時成條路就係嗰個市區係冇噶啦，即係再延伸落去就係一條水溝嚟噶嘛。即係喺洛克道再前面咧，其實一條河道嚟嘅。咁其實你喺歷史圖片會見到仲有人釣魚啊，嗰出海嘅路。咁亦都係以前太古冰廠運冰，即係冰係即係 ice， 即係結冰嘅冰出去嘅嗰條河道嚟嘅。咁係人工河嚟。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度咧就係以前嘅東角嘅位置啦。 咁當時咧即係怡和洋行咧就買咗啲大笪地方，咁就發展起嚟啦。而佢哋自己嘅即係大班啊，佢哋自己嘅員工咧，其實都係住喺嗰頭嘅。成個範圍咧就係由海邊一路上山咧，去到即系而家我哋所谓嘅渣甸山啊，咁就其实就跟翻即系怡和洋行嘅另一个译名啦，就系渣甸，咁啊翻译出嚟嘅。咁所以当时咧，即系渣甸山 咧，其實係一個好高尚嘅住宅區，因為就係當時即係怡和嗰啲高層係住嘅。咁而沙甸山嘅位置咧，亦都係喺即係馬場啦、快活谷嘅旁邊嘅。咁當時咧都未有汽車噶嘛，咁大家都係即係騎馬啊、坐馬車。咁所以當時成個即係沙甸山嘅範圍咧，都係一啲即係好有錢啊、好高尚嘅地方嚟嘅。 睇一啲資料嘅時候，見沙甸嘅一啲大班或者佢屋企人咧騎住馬去個馬場嗰度啊，跟住可能係朝頭早做一啲活動啊，即係都係嗰啲感覺係好奢華，即係甚至嗰種嘅氣派咧，係比起話政府高官啊，甚至係香港總督啊等等，都係更加厲害。即係見到當時佢嘅實力咧，可以話係都係非常之雄厚。 但係我哋今日咧睇翻銅鑼灣咧，我哋又反而發覺咧，即係銅鑼灣嘅大地主咧就變咗另一間公司喎，即係利是集團喎。咁其實就主要咧係因為咧，即係喺1920年代咧，咁利是集團咧就向呢個怡和洋行咧就買咗好多銅鑼灣嘅地嘅。 咁就唔再係呢個外商擁有嘅地噶 啦。係啦，就開始咧華人嘅商人咧開始抬頭啦。咁利是集團咧買咗銅鑼灣嘅地之後咧，佢就反而咧即係有另一個發展嘅方向啊。咁佢就喺銅鑼灣度咧做咗好多咧一啲嘅即係休閒娛樂嘅設施。咁大家應該都仲記得，即係利舞台咧，係香港好早期一個娛樂嘅設施嚟嘅。咁除咗利舞台之外咧，其實佢當時亦都有主題公園嘅，有一個嘅利園遊樂場嘅。咁將銅鑼灣成個區咧，就成為咗即係華人咧當時即係去消閒啊，即係休憩嘅一個地方嘅。 呢、這個就係今日銅鑼灣嘅區域嘅發展啦，即係除咗英資或者外資嘅公司之外，後來嘅華人嘅企業、華人嘅大商家亦都推動緊呢一樣嘢。咁我哋除咗話我哋講翻維多利亞城或者今日主要中西區嗰個位置之外，咁其實港島區亦都有其他嘅一啲位置，即係我哋如果跨過翻去嗰個金鐘嘅軍營啦，再去翻灣仔，甚至去再東面一啲，即係今時。今日咧都有一啲嘅地铁站啦，都系以一啲嘅大嘅企业咧，佢嘅公司去命名，或者系调翻转，可能系佢哋嘅屋苑啦吓。今时今日可能话系嗰一边咧，即系喺港岛东面嘅发展咧，亦都系有古港 嘅。系啊，其实咧嗱，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讲维多利亚城个范围咧就好细嘅，就系即系由湾仔啦去到西环嘅。咁但系成个港岛嘅发展，除咗呢一带嘅地方之外咧，其实东面咧就有个好大嘅发展咧，就系太古集团咧所拥有嘅。咁亦都系当日即系卖地嘅时候咧，太古集团咧就买咗咧鲗鱼涌呢个成个大嘅范围嘅。原因咧，佢买咁大笪地方咧，虽然咧就比较即系离开维多利亚城比较偏远啊，但系因为佢需要咧，即系一啲好大嘅厂房，因为当时太古洋行咧就有一个太古糖厂，即系制造我哋而家食嗰啲方糖啊，嗰啲白砂糖嘅糖厂啦，亦都有咧佢嘅太古船澳啊。喺呢啲嘅企業裏面咧，佢哋都需要好大嘅廠房，咁所以佢哋就即係買咗咧鲗鱼涌呢笪地方。 咁我諗喺啲比較偏遠嘅地方，第一個地價都會平啲啦，咁可能發展起嚟嗰個成本感覺上低啲，但係調翻轉頭，佢喺運輸方面或者當時所我哋依家所講嗰啲基建啊、交通方面嘅配套，又未必有維多利亞城嘅時候即係入面咁好。咁變咗喺鲗鱼涌嗰方面咪好唔方便咯？就算我哋設咗廠都有工人翻工啊，嗰邊佢又點樣發展 呢？其實佢當時咧，佢又必須要咧去一個即係揀一個比較偏遠嘅地方嘅，因為個船澳咧要泊船咧，就唔可能去到維多利亞港嘅即係中心地帶嘅， 俾人泊曬 啦，即係亦都水深亦都唔夠啦，咁所以就一定要係即係一個偏遠啲嘅地方。咁但係就引致出你頭先講嘅問題啦。咁偏遠嘅地方有咁多嘅員工啊，當時係有其實有幾千嘅員工咧喺鲗鱼涌咧，即係喺個糖廠同埋喺船澳嗰度翻工嘅。咁佢哋點算咧？即係住得咁離開市區，咁所以咧當時咧即係呢個即係太古集團咧，其實咧就將鲗鱼涌咧成為一個咧好似社區，係好似佢哋公司嘅一個社區咁樣去嘅發展起嚟嘅。當時即係員工可以住喺嗰度啦，有員工宿舍啦，佢哋嘅高層亦都住埋喺嗰度啦。同時咧，即係甚至咧，佢哋係提供埋即係有學校咧，俾啲員工嘅仔女。咁我哋都聽過有太古小學啊呢啲 嘅。係啊，依度可以講嘅，即係我都訪問過一個前太古嘅員工嘅，咁即係佢都有同我講翻。 咧，即係佢係一位海員嚟嘅，最尾做咗船長。佢同我講咧，其實佢出身咧都係由最低級嘅普通工人做起，咁又一步一步咧經過佢裏邊咧上堂啊、培養啊，又俾錢佢讀書啊，一步一步去成才。咁啊，訪問翻佢嘅時候，佢都話佢好感謝即係當時嘅一個配套，即係佢唔係當啲華人咧係一個勞動力咁去看待。當然呢個係講緊1970年嘅時候啦，即係已經係100年之後。咁佢哋都係當佢哋真係一個員工咁樣去培育同埋看待。咁亦都見到喺即係公司盈利以外，即係佢哋點樣對呢啲嘅人啦。咁另外就係、是、譬如如果你中意行山嘅話咧，其實喺鲗魚涌上面咧係可以上到去大潭郊野公園。咁其實中間上去嗰個帕格山道嗰條路咧，其實就有一個今日嘅活化咗歷史建築，就係、是、林邊屋。咁其實就係、是、即係太古集團似以前嘅高級嘅職員宿舍嚟。咁其實就喺山上邊嘅一個空地啊、平地裏邊嘅一個西式嘅洋房。咁呢啲都可以俾大家去睇翻，即係呢啲一類型嘅即係私人企業點樣發展一啲相對當時比較偏遠啲嘅社區。 嗱，而且咧，即係為咗方便咧，山上邊咧嘅即係高層咧落翻去山下邊翻工咧，當時咧太古集團咧甚至咧係起咗一個咧帕格山嘅吊車系統嘅、即係佢自己咧公司擁有一個吊車系統咧，去方便自己嘅員工翻工嘅。 今日行山嘅道路度都仲會見到， 除咗話即係喺交通方面真係又方便啊，員工啊方便埋公司嘅即係高層佢哋自己都要翻工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好巴閉嘅一樣嘢，就係佢哋1883年嘅時候咧，佢哋個集團啦、就係、是、動工建造咗七姊妹水塘，即係由一個公司起一個水塘出嚟。即係呢一件事都可以話係嘆為觀止喎，真 係。係啊，即係佢自己擁有一個水塘呢樣嘢，真係今時今日我哋就好難想像。係咯。咁啊，但係當日咧，即係佢哋亦都係因為即係香港嘅食水成日都緊張啦，個供應緊張啦。第二咧就係話佢哋煉塘咧，其實係需要淡水嘅，咁佢哋都需要一個穩定嘅淡水供應俾佢哋自己嗰個糖廠嘅。不過咧，就當時好似政府咧就對呢樣嘢就唔係太高興嘅，因為咧其實即係佢哋除咗供應俾自己嗰個糖廠或者供應俾佢哋自己員工。供即係飲用之外咧，其實佢當時都有賣水呢樣嘢嘅。咁當時政府就當然唔係太高興啦，因為政府就覺得即係呢啲基建嘅項目或者呢啲即係主要嘅即係食水嘅供應咧，即係應該政府負責嘅。 同埋我諗當時就唔知啦，但係依家對於食水都有一啲嘅管制噶嘛，需要有啲唔同嘅即係加氯氣啊，或者係你有啲咁嘅程度都要檢驗噶嘛。如果你私人企業做咁做唔做到咧？咁呢、這個即係今時今日我哋可能會考慮呢樣嘢啦。咁但係當年嘅時候佢可以自己興建一個嘅水塘出嚟，方便翻佢哋喺即係港島東面嘅一啲居民之餘，又可以將啲食水當貨物賣俾其他公司，咁真係可以話係非常之厲害。咁同埋咧，其實當時都未係發展得好蓬勃嘅時候，即係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嗰個時候嘅香港嘅島應該都係好多嘅自然郊野環境啊，咁啊加上啲山林嘅景色啊，加埋個咁靚嘅水塘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個靚嘅景色咧，有人話就係媲美杭州嘅西湖啊。所以就有蔡西湖呢個稱號，咁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咁所以即係睇得出咧，呢個太古嘅集團咧喺香港嘅東區發展方面，亦都好大嘅參與嘅程度， 主宰咗即係成個鲗魚涌嘅發展。 係啦，甚至今時今日咧，一片好大嘅即係屋苑啦，咁依然係以翻佢哋個集團嘅命名啦。咁亦都好多嘅商業啊嘅樓宇，亦都喺嗰個地區嗰度嘅。咁今時今日都可以見得到，即係呢一個香港一直規劃發展落嚟嘅痕跡咧，依然係仲喺呢個地區入面植根咗嘅。 係啊，你問講得好啱啊！即係調翻轉講，當年就冇人會有爭議，點解係咁命名嘅？即係當時咁，但係可能如今時今日咧，再叫話咧，好可能會選擇另外一個名字都唔一定嘅。即 係會攞你公司名先，首先就 好多嘅考慮同而家已經好唔同。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咧又將個視點即係由歷史啊，由19世紀啊翻翻嚟我哋今日嘅香港度，即係其實頭先講到好多嘅片段都係講緊一啲大型嘅企業同政府之間有一啲嘅合作嘅project 啦，然之後對於香港成個 發展咧係帶嚟一啲好重要嘅改變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我哋呢個社會咧，可能大家嘅諗法咧，同當時就會唔同，可以話係複雜咗，又或者係可能係謹慎咗。對於政府同埋一啲商業嘅合作咧，大家都好容易去覺得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嘅利益輸送嘅關係。咁啊，頭先我哋用啲字眼啦，就係公私合營啊，咁就係由就係阿公嘅嗰邊嘅就係政府嗰邊啦，同埋啲私人企業之間去合作去發展啦，去經營啦。咁但係今時今日聽得可能更加多嘅就係官商勾結，咁就係官就係商，但係合營就變咗勾結啦。咁其實相信頭先我哋講到政府面對緊嘅一啲嘅困境咧，今時今日嘅政府依然係會面對到嘅，譬如係一啲資金。咁其實呢一樣嘢，今時今日喺個規劃嘅角度，係咪依然係需要考慮到點樣同一啲私人企業合作嘅咧？應該 嗱，其實咧，即係喺而家即係最近咧，嗰個土地諮詢小組咧，就即係提供咗18个選單啊，就係話我哋有18个建議，即係睇下市民咧對於呢18个建議點樣去提供更多嘅土地咧，即係市民嘅睇法係點？咁其中一個佢哋提出嘅建議咧，就話所謂嘅公私合營啊，就係話我哋即係政府係咪可以同私人機構，其實即係地產商咧一齊合作咧去發展土地嘅，咁嗱呢樣嘢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新鮮事啦。如果我哋即係今集其實都講咗好多，由一開始嗰個中環填海計劃咧，已經係個公私合營嘅項目嚟嘅。嗱，咁中環填海計劃俾到我哋嘅一個即係歷史嘅教訓咧，就係話公私合營咧係可以令到第一政府係慳咗錢嘅，第二咧就係減低好多咧即係私人持份者咧嗰個反對聲音嘅，因為佢哋都係即係落咗水啊嘛，有份，咁佢哋就唔會咁多嘅反對聲音，咁啊令到成個項目咧就可以加快咁進行啦。呢個亦都係咧，即係一直以嚟即係支持公私合營嘅做法嘅人咧，最大嘅即係理據嚟嘅。 但係大家可能就係諗嗰個政府同埋邊啲公私合營嘛，即係你可以同 A 公司、B 公司同 C 公司之間合營。咁但係究竟點樣揀邊間公司咧？又或者係咪有經過一輪嘅行政嘅程序咧？我諗政府同埋一啲嘅大嘅企業之間都有一啲嘅溝通需要去做嘅，如果唔係有好多嘢係好難一次過去推動 嘅。即係坦白咗，用商業視野嘅諗法去諗，或者現實嘅考慮去諗咧，即係其實依類型嘅指控咧，永遠都 work 嘅。即係你話啊，你哋勾結。咁睇嚟勾結係咪即係 connect 咧？即係如果你係咪聯繫咧？如果聯繫嘅話，永遠都走唔甩。點解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能夠喺一個規劃角度大型嘅建立嘅企業咧，其實永遠都屈指可數嘅。你可以做嘅都係可能嗰兩三間。如果兩三間之間咧，其實一個各自有競爭嘅關係，同埋有一個嘅協調嗰啲協商咧，其實都早於政府嘅時候，佢哋之間其實都各有行動，即係有競爭，亦都有互相去做。譬如話，我發展邊一區，邊個唔發展邊區，唔係話你招標可以解決。即係唔係話你招咗大家就行動咁，其實所以喺現實出嚟嘅考慮就係、是、好似有一套制度去做，但係實質上咧真正出現嗰個格局就係好多時咧都係有啲嘅商業因素，佢係先要推動，我覺得嗰度值得發展，我要去做，反而推動政府去做一件事。咁所以如果我哋否定咗商人主導啊，我哋不如去發展嗰度嘅依個動力，就等於譬如翻去屋企啊嘛，我哋要去買一件新嘅傢俬。系嘛？我哋会谂你嗰个对动力应该嚟自你自己。咁而如果你否定咗呢个动力嘅话咧，其实嗰个社会嘅其中一个发展嘅力量咧，你就即系放弃嘅。咁当然放弃唔一定系错嘅，我哋可以放弃好多力量，譬如最快嘅力量我可以放弃，系嘛？即系好多力量可以放弃。咁但系商业发展推动香港规划、香港建设嘅发展，我哋系咪要否定？如果你要否定佢哋 initiate 嘅能力，即系佢哋启动嘅能力嘅话咧，其实佢哋就会变得好被动，因为冇所谓，我哋咪唔做咯，我哋咪企喺度咯，系嘛？我哋有得你倾，我哋再 ban 你咯，即系你会变咗咁嘅格局嘅话咧，某啲嘅情况咧就会变得好缓慢。 但系喺个公私合营嘅项目里边咧，其实真系我谂大家最担心嘅嘢咧，就系话如果系一个公司两方面一齐合作嘅话，咁边个系大声啲咧？即系边个系即系嗰个决策人咧？我谂一般市民就会觉得用公帑。讲嘅，咁啊好担心咧，政府咧系失去咗个主导权，以致嗰啲项目咧就变相就成为即系地产商或者系即系私人公司咧，即系佢哋自己嘅投资项目，而又要即系政府咧即系用钱去帮佢哋 嘅。喺即系1997年之后，可能有好多人批评得好犀利嘅，譬如就系可能啲。即係南區嘅一啲嘅資訊科技發展嘅產業，最尾變咗地產項目。咁大家認為，咦？即係初時就諗住係咁。而家睇翻，如之前我正話講好多社區咧，就 都是货真价实的，即是我们要这么发展就这么发展，但是好像之后近二十年的经验咦好像有变化，所以可能今时今日大家这么紧张的声音都可能是来自于即之前我们见过几次这类型的货不对版的情况。 是啊，不过呢今次呢即是土地咨询小组呢即是提出这个公私合营呢就跟我们过去的即是一些历史的例子呢有少少不同的。我们看回过去的例子呢很多时都是呢政府出地而要求呢参与的即是私人公司呢去提出资金去发展的。例如即是刚才即是卓源讲过啦一些资讯科技项目呢在南区那里。又或者呢我们即是最出名的主题公园呢亦都是的。就是即是政府提供土地然后呢即是同一个私人机构合作希望呢他们去发展。咁样政府就不需要即是自己攞晒钱出来但是就政府就用即是他们的资源就是土地去做这件事。咁样做一个公私合营的项目。但今次呢土地供应那个讨论呢就有个相反啦，就是政府其实呢是想呢在地产商手上攞返地，就因为个土地唔够，咁所以所谓嘅公私合营呢而家就调转啦，就是政府呢想要呢即是私人拥有嘅土地呢攞嚟发展，咁呢个其实係比较有趣嘅，係同以前呢历史上面我哋见到嘅嘢呢好似啱啱相反嘅。 咁当然啦，历史就会继续向前行啦，规划呢嘅步伐亦都唔会停落嚟，继续发展落去，可能好多嘢呢我哋之后睇落去嘅时候呢又会同以前有啲嘅变样，咁但係始终我哋都係睇緊呢个城市一步一步咁样去演变啦，后事如何又或者仲有乜嘢其他有趣嘅主题亦都影响住香港整体嘅城市嘅规划呢，下一集呢建筑二呢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去探讨落去嘅。下一次我哋会讲呢就开始跳出咗去香港岛嘅呢一个嘅区域啦。随住个年份一直咁样推展落去呢，香港嘅范围我哋话即今日我哋讲香港亦都唔单止係香港岛啦，仲有九龙啦新界等等的地方嘛。九龙的方面呢开始亦都是纳入了整个城市规划的版图入面。咁九龙方面的发展又如何呢，我们下一个礼拜一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呢再约定大家再同大家讲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